参加12个小典礼，已知小女的家离马路120米，马路离学校120米，人行横道12米，小女的速度12秒走12米，请问12岁小女12分钟里到底走了多少米？来来，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。 你要拒绝回答，你为什么呀？ 因为我这个12岁小女不能过马路。 这谁规定的？ 我爸爸。 又是你爸爸？ 当然了。您想，马路上来往车那么多。 那么多呀，那是。 万一断，把我的腿给撞了。将来我去领诺贝尔奖的时候。 这么会儿他就领2回奖了啊、哦！领去吧、 我怎么上台啊？我这样啊？ 哎呀，走了， 多有损我少女的形象。 哦，形象不好看。好，那小女生，咱们再听第3道问题，说有个12岁的小女，手里拿着12个白皮咸鸡蛋，12岁小男手里拿着12个红皮茶鸡蛋，二人一起包鸡蛋。12岁小女包完了自己12个白皮咸鸡蛋，又帮12岁小男包着12个红皮茶鸡蛋。12岁小男包的红皮茶鸡蛋是12岁小女包的白皮咸鸡蛋加红皮茶鸡蛋的整一半。问12岁小男包了多少红皮茶鸡蛋？12岁小女包了多少白皮咸鸡蛋和红皮茶鸡蛋？ 这个问题 我拒绝回答。这个问题你必须回答。 那这个问题很难办。 这个问题怎么难办了？ 因为我这个12岁的小女从来不会包鸡蛋。 从来不？你都12岁了不会包鸡蛋？ 我找不着鸡蛋上的缝儿 啊。是啊，鸡蛋有缝它早就臭了，你往桌子上一磕它不就有缝了？ 这可不能随便磕。 怎么了？ 我爸爸说了。 你倒霉倒霉你爸爸身上。我告诉你，你爸爸又说什么了？ 万一使的劲儿大点，把鸡蛋砰给磕爆炸了。 没听说过。 把我的嘴给弄伤了。将来我去领诺贝尔奖的时候， 那可太麻烦了。你手也坏了，腿也受伤了，你嘴也不行了，你怎么发表这个获奖感言呢？ 对啊，我只能这样了。哎呀，谢谢我参加这个晚会，然后这个奖认识。 行了，这翻译都没法翻啊！我算闹明白了，感情你这个小女生是说话的巨人，生活中的弱者。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靠父母帮你，对不对啊？ 我是未来的脑力劳动者，用不着亲自动手。 不是，这都谁告诉你的？ 我爸爸。 你别再提你爸爸了，你再提你爸爸跟你急。我告诉你，你爸爸今儿来了吗？来了，你把你爸爸叫这儿，站在这儿，我扑你。我好好教育教育你爸爸，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吗？啊，听叔叔的话。不能这种想法，你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你得有亲自动手的能力。听我的话，从现在做起，从身边的小事做起。 叔叔，刚才那些都是我爸爸要我这么做的。其实我不是这样。 是啊， 您别看我是小女生，但是我什么事情都能做好。不仅能做好，还能把您说的3道题连起来说。 你能把我刚才说的这3道题连在一起说，你要真能说好，我带头给你鼓掌。 您听着。 你来来 说，有个12岁的小女从来不削铅笔。听了叔叔道理，从此学会自理。小刀攥在手里，在12分钟里削完12支铅笔。铅笔里有1B、2B 2种笔，2B的笔比1B的笔多4个B。请问12支铅笔里1B、2B 各有几支笔？说12岁小女参加12小典礼，